12年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日前发布的2017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显示，2016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第一次出现下降，比上年末减少15万人。去年北京常住人口只增加2.4万人。报告预测，今年北京常住人口有望自1997年以来出现第一次负增长。 在富强路西里一栋居民楼的一层底商，有一家清真牛羊肉店，门脸很朴实，临街的玻璃柜台里摆放着各种诱人的熟食，像羊肉片、牛肉、酱腱子、麻辣鸭舌等等，常常引得市民在这里排队。这就是小有名气的杨记清真牛羊肉。不久前，北京市全面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这家牛羊肉店因为店面属于居民楼，违规开墙打洞，换了新的经营地点。 在中秋节即将来临前夕，北京市各区县食药部门对53家月饼生产企业开展了抽检。日前，记者跟随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到了位于魏善庄的北京奥龙苑食品有限公司，对企业进行了检查。食药局工作人员表示，中秋节后还将对过期月饼馅料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日前发布的2017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显示，2016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第一次出现下降，比上年末减少15万人。去年北京常住人口只增加2.4万人。报告预测，今年北京常住人口有望自1997年以来出现第一次负增长。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连年增加，但是在2016年第一次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报告中说，这表明过去几年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的人口调控效果逐渐显现。报告根据这点预测，2017年北京市有可能第一次出现人口减少的转折点，人口增长势头将可能扭转。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李军普分析，由于今年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力度很大，常住人口减少有可能在今年发生。对于公众担心的高学历人才流失问题，他表示，北京对于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不减，目前还没有统计结果显示出人才大量离开北京的迹象。 本台消息，在富强路西里一栋居民楼的一层底商，有一家清真牛羊肉店，门脸很朴实，临街的玻璃柜台里摆放着各种诱人的食品，像羊肉片、牛肉、酱腱子、麻辣鸭舌等等，常常引得市民在这里排队。这就是小有名气的杨记清真牛羊肉。不久前，北京市全面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 这家牛羊肉店因为店面属于居民楼，违规开墙打洞，换了新的经营地址。家就住在富强西里的田阿姨是杨记的老主顾。她说，杨记还在万兴歌舞团东边时，我就一直在他们家选购牛羊肉。 杨记现在的老板刘姐告诉记者，杨记是丈夫的老爷杨凤祥于1987年创办的，30年来一直秉承和坚持着诚信薄利的经营理念。因为婆婆身体一直不好，杨老去世后，她和丈夫就接手了这个营生，始终坚持高质低价。我们杨记羊肉片是内蒙纯吃草的西蒙羔羊，不是育肥饲料羊，绿色纯天然。生牛肉都是纯干牛肉，不注胶不注水，我们卖的是牛街的纯干肉。我们承诺不掺假，秉持信誉第一，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老顾客。 杨记熟食招牌是老汤酱腱子，选用牛前腿腱子，经过腌制后再用老汤慢火炖4小时，入味软烂，是顾客喜欢的单品之一。2016年，杨记还增添了新项目：麻辣鸭舌、麻辣小龙虾、麻辣小串、麻辣牛筋等麻辣食品。一位刚刚买了不少熟食的食客告诉记者，这些麻辣熟食经常是下午4点就卖没了，不预定的话还真有可能吃不上。他家这个味儿别的地儿还真吃不到。老板刘姐告诉记者，我们做生意讲的就是诚信。今年年初有一个老主顾来买东西，多给了100元，我收完钱后才发现，就把多收的100元退给了他。然后特别巧，隔了大概1-2天，另外两个人买东西，我多找了50元，顾客走出去特别远之后发现了，又主动给我送回来。 在刘姐看来，这些人不只是顾客，更是自己的老街坊。我家店周边小区有很多老主顾，每天推着几个月或者1-2岁的孩子遛弯儿，经过杨记时，我都会给他们免费切一片羊肝吃。老主顾们说，有了孩子的刘姐越发爱心泛滥。而听说杨记要搬家，老主顾们和刘姐一样担心。不过这样的担心没有持续很久。9月9号，在兴丰街道的大力帮助下，杨记新店在富强东里底商重新开业了。新老店面并没有离得很远，相距不过300-400米，这让刘姐打心眼里高兴。很感谢街道给予的帮助，让我还能和这些老主顾在一起。在疏解整治过程中，兴丰街道和城管一起帮助杨记了解新经营地点的合法性，并多次因为租金事宜帮助杨记同新店面的业主进行协调，并协助杨记迅速完成了注册营业执照等相关手续。刘姐说，对于疏解整治工作我是支持的，提前结束经营宁可有损失，也不能影响政府整治工作的进度。 去年市民吴先生买了在路边叫卖的便宜牛肉，回家切开后发现是注胶牛肉。刘姐说，还有注水牛羊肉也不好分辨。对此，已经在清真牛羊肉市场做了30年生意的刘姐常常向顾客传授自己的经验。她说，可以用手在牛肉上摸一下，如果手上有水就是注水肉，因为纯肉摸起来是潮湿的，如果摸完手上有黏腻感，那就是注胶肉。羊肉片真肉是油肉不分离的，如果涮后油和肉分离，那就不是纯羊肉。另外，特别软嫩一点筋也没有的，那是鸭卷肉。现在市面上假肉泛滥，您还需要仔细辨别。有正常膻味的羊肉较新鲜，有腥臭味的最好不要买。说到牛羊肉的品质，刘姐对自家一向自信满满。城里吃牛羊肉去牛街聚宝园，在大兴您要吃牛羊肉，那就是杨记。 本台消息，在中秋节即将来临前夕，北京市各区县食药部门对53家月饼生产企业开展了抽检。日前，记者跟随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到了位于魏善庄的北京奥龙苑食品有限公司，对企业进行了检查。食药局工作人员表示，中秋节后还将对过期月饼馅料处置情况进行检查。据了解，大兴区有12家月饼生产企业，奥龙苑是其中被抽检到的一家。在生产车间内，

由于雷、景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